怎样，只是我们排队呀想说一眼，只是我们排队呀爱我所爱的，成我想亲的，成我想唱的。周围的人汗流浃背，把双手举起来的，因为我只想完了大度，保证有人得到想要的。如果还是不想回家，可以大声叫回什么，因为要换到早上，直到看到太阳。好了，啦啦滴啦滴，我喜欢马蹄，和马蹄跳舞，要怎样就怎样。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的规则，我们不能停，也不会停。看不出是我们玩得很凶吗？看不出是我们的生活吗？我们不能停，也不会停。我们做自己不受限制，别人怎么想又怎样？ Yeah, yeah, 是我们排队呀，又怎样？只是我们排队呀，想做一眼。只是我们排队呀，爱我所爱的，唱我想听的，唱我想唱的。大屁股女生注意，扭动吧，像在舞厅里。只有生日三盼，忘掉别人，因为有人爱你。所有常常厕所的人，其实只想要再嗨一点。我们这么快乐，能再多快乐一点吗？啦啦滴啦滴，我喜欢 party， 跟马里跳舞，要怎样就怎样。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的规则，我们不能停，也不会停。看不出是我们玩得很凶吗？看不出是我们的生活吗？我们不能停，也不会停。我们住在不是住在我们，别人怎么想又怎样？耶耶，只是我们排队要怎样就怎样，只是我们排队要想做一眼，只是我们排队要爱我所爱的，成我想亲的，成我想唱的。是我的排队要怎样就怎样耶， yeah, 是我的家里要爱我所爱的，是我的歌曲要唱就唱吧，是我的嘴巴唱所语言吧，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，我们不能停，也不会停。看不出是我们玩得很久吗？看不出是我们的生活吗？我们不能停，也不会停。我们做自己不受限制，别人怎么想又或怎样？耶耶耶耶耶耶耶耶。